在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飘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人初次难相见。徘徊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飘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梦等待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脸，纵然聚散有命，也要用心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初次难相见。徘徊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飘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梦等待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纵然聚散有命，也要用心感动天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纵然是前世，也要再接近谁。